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oving English. 好，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同学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我们继续来学习功夫熊猫的第11讲了哈。这部动画片还是不错的哈，不仅有很多的语言的技巧可以和大家分析传授一下、 yeah. 同时呢也有有趣的功夫哲学可以和大家一起 David 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切磋切磋互相切磋 切 互相切磋分享一下。哎呀，这个是吧，行走江湖的不容易， 怎么会不湿鞋呢？ 就是我们生活呀需要一些什么、一些哲学的指导，需要一些道理，明白一些道理以后呢他能够少走弯路。 对，但这些道理啊是哲学不是鸡汤，注意 哦，还有区别不一样。 那当然了，对， 好的，那我们就学学哲学课啊，功夫哲学， 功夫哲学， 毕竟它这是一部啊有这个中国传统色彩的一部片子，得到了中西方的喜爱。那在咱们节目一开始还是老规矩了，进行我们的课堂展示。上一次的长篇大段落同学们掌握的好不好呢？今天啊我们有请出几位啊来参加课堂练习的同学，再有请 David 老师进行点评。好，有请第一位 Maggie。 Hey, maybe I can start with that. That, we use that for training children and for propping the door open when it's hot. But if you insist, whoa, the Fury's fine.You a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action figures, except for your mantis. You are about the same.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你看自己的这个表演哈，在这个电台里这么大声被放出来，其实 挺值得骄傲的。 其实挺值得骄傲的，是、 啊， 但是也挺忐忑的哈，想知道老师怎么给点评。 老师首先是觉得你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啊，然后呢，很勇敢啊，敢录音。这就比很多这个只听啊而不参与的要强多了啊，所以我很高兴你能参与咱的节目。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节奏感啊，这个英语的语速是有快有慢的，所以你要把关键词慢一点，其他的地方快一点，其中连读和失去爆破最快，好不好？先从这方面入手，就是节奏和速度上啊，然后呢其他的细节以后再说，把一点做到位就可以了。 好，这是来自 Maggie 的作业提交。第二位呢是 Carrie。 Let's begin. Wait.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Ugui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a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 never know, will we? 我感觉 Carrie 呢，他在念这个对白的时候，他是有重点的。但是可能这位老师跟我的这个感觉也一样， 对， 有些地方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吞的太多。 另外呢就是在关键词你虽然有，但你的关键词没有配情感，情感是通过关键词表达出来的，这当然了不光是关键词啊，整句都有，所以你在表达当中呢你的关键词的情感啊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那种感觉，其实当他说到了 Dragon Warrior 是有一种崇敬之情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词，所以他那种情感呢要对位，一定要对位。 是的，另外呀，您看这些很多的词语我们不能一味的图快而忽略掉它的清晰度，是吧？刚才前一段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怎么听清楚，一下囫囵吞枣就过去了啊，他在微信里说，因为有点紧张，气息过急了。对，这个可以理解，是吧？ 最关键的呢，可能还是你听得不够清楚。你要先把大脑当中的这个数据库的信号啊，把它变得非常的扎实，信号非常强，然后再控制你的口腔肌肉，把它正确的表达出来。两步走，先听后说。 但也怪不得大家，上一周的这个语速实在是太快了，算是一个高难度的文本。 是吧？ 嗯，所以我们今天专门为大家选了一个特别慢的， 嗯， 这个乌龟大师出场的，慢慢的，慢慢悠悠的， 对， 说话的一个情景，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我们慢慢练习《小乌鸟巢》。 Let's begin. Wait, wait, what? Now? Yes, now. Only thing gray 乌龟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at worried. Oh, okay, okay.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if you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our way. Yeah, it's just mayb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I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优点呢是，模仿能力强， 嗯， 情感还不错， 嗯， 这是优点。不足之处，之处在于和刚才的 Carrie 一样，甚至比 Carrie 还要快。 嗯，对，语言的表现力一定是跟速度挂钩啊，就是语速过快的时候，语言表现力就会打折。所以尽量不要在语言表达当中呢，把一些关键的点给随便的错过去啊。Mayb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啊，那这个表达当中的一些关键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关键词进行精确的慢速处理啊。尤其是像这样的片子啊，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当中关键是要清晰的、高效的传输自己的思想。那什么呢？就是关键词，所以语速你再快，请不要在关键词的地方一带而过。 您看这个说话，平时说话说得快的啊，像这个播音员主持人的练习，八百标兵奔北坡，是要说得快，但是呢，你的各个字你都得听清楚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说英语的时候，还要把基本功练好 ，loud and clear， 基本功练好也很重要。就是你的舌头，通俗的说，要把舌头练溜了， 对。 你要熟悉英语的所有的音标怎么发音，熟悉他们怎么来组合，熟悉每一个单词，要非常非常熟悉，非常熟悉的时候，你才能够又快又有感情的表达。 对，是这样。 所以你这么一练习以后呢，问题就出来了啊！自己知道问题以后呢，下来就可以专攻进行改进了。 对， 咱们参与的都是些老同学了，所以我们就不藏着掖着了。 对对 对, 对， 直接给大家指出，然后改进会越来越好。Warmer。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Wugui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a dragon warrior.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if you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master, but...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Warmer 的发音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楚的啊，但是它中间有打磕巴的地方。All of those， 一下就打磕巴了。 对，那在我们这个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你的自然度、舒适度都要比刚才的要强啊，那也仍然感觉有一点硬。语言表达当中有一种硬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你的气息、口腔肌肉、语速、停顿、语调等等，那种综合的感觉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管它叫语流，就是是不是很舒适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可能会受一点方言的影响，或早期在英语的学习当中，在语音语调上没有植入到那种很自然的东西在里面。 嗯， 如果把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放进去，变得很自然，仍然需要听清楚的基础，大量的口语训练，大量的口语的这种语言表达，去磨自己的气息，磨自己的语调，磨每一个环节。 嗯，其实每个人说话有自己的特点啊。 对 啊，有些人说话呢，就是比较直直的，比较硬硬的。 嗯， 比如说我自己，我也觉得我应该是这种人。 嗯。 您刚才说的意思可能是说他的语气在表达的时候缺少一种婉转感，是吧？缺少一种婉转感，就是那种 flow 的感觉。 对， 我觉得我要不是做这个电台节目的话，可能我说话还要，幸亏有我这个工作来给我做练习，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了很多。 我也是。 但是但是我仍然觉得，你一说刚才那个我就能理解，就是我们说话就是从 A 点直接到 B 点了，我们中间没有那种 A、B， 我们很少会这样。 对，比如说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你这句话你这么读，那加速。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可以吗？你再怎么读它都不对。正确的读法是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它一定是配合我刚才说这些。 嗯， 前提是你脑子中得有这个信号才行。 是的，我明白了。就是说要从 A 点到 B 点的时候啊，从 A 词到 B 词的时候，你中间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你要用你的情感或者是语气把它填满。你把这个过程填满了以后，你就不会显得比较硬的感觉了，是吧？ 对 啊，我们不同的人的耳朵能够听出不同的感觉，所以多多吸纳这样的感觉，对自己的语言表达提升是非常有好处的。 没错。 好，平静。 喂喂喂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we were wrong, you're not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Oh,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ever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start at zero, level zero. Oh, no,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啊，平静的因为是老同学哈、啊，一听呢，初听来呢，感觉这基本功还是不错的。 对，一听就比较舒服啊，老司机是吧？你叫老司机， 半新不老吧？ 嗯，还可以，嗯，就是语言呢是需要有一定的积累的，所以在积累当中，你会感觉你的英语的驾驭能力会越来越好， 嗯、 语言的表现力也会越来越强。 嗯， 还是要坚持， 还是要坚持练，然后还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打磨得更精致一些。 对，精雕细刻。 Angelia 轩， 喂喂喂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乌龟 was wrong, and you're now the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you can.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注意，有一些词语还是要读准哈，不是 dragon warrior。是 Dragon Warrior、 嗯、对、 啊、要读到位 Dragon Warrior、嗯、Warrior 不是 Warrior、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元音饱满辅音精确这是前提 对宁愿把那每一句话里面的每一个词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读的 嗯, 嗯， 但上这个上一节的选项嘛上节课这选段吧确实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 嗯 他快，他 快 啊！我们就是这不，当时不是那个什么节后要给大家来点刺激的。 嗯，对。 好，再下一位是吴敏。 Wait!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Ugu was wrong and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I can do all the same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 will never know, will we? Yeah.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哎，他能够这么一下的把东西都读出来，在这么快的语速下，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这个做到这点并不难呢。嗯，现在就是在这个公立校的孩子们，基本读英语都是可以很快能达到这个。 哦， 就是因为过程一般没有经过太多的雕刻，所以很快就会过来。 就是感觉每个音都只发了一半儿， 对， 一半儿，每个音只发了，每个词只发了一半儿就。他节约时间了，所以他就整体时间就缩短了。 对，提高你的语言表现力，一定要在句子当中让每一个词变形，每一个词经历一次变形记。有的单词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比如说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那其实每个单词其实都尺寸差不多。真正意义上的一句话，每个单词尺寸都会变，就像照相一样，我们不可能每个人照的都是这样照，对吧？横着。那其实都会侧身一点点，彼此让一让，这样让这个照片看起来很完整。 嗯， 句子上的每个单词也一样啊，每个单词都会变形，有的变大点，有的变小一点，对吧？有的甚至被忽略不计，这样的整体效果就特别的好。 哦，哎，这个概念还挺新颖的。 嗯， 叫做每个单词都要经历一下下变形。 变形，是的。 哦、 所以刚才那句话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这么多是不行的，再快它也要变形，因为没变形就不好看。 就是、怎么着，这一个句子里边它也得有个主次， 对， 有个主次之分。 对， 一些不重要的词要给它可以快读，没问题。但是一些关键词你必须要凸显出来。 没错、 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课堂当中要给大家着重讲到的，如何去明确清晰的读出关键词。 对， 嗯，最后我们有请出小白英子啊。 这是老司机了。 Let's begin. Wait, wait, wait. What? Now? Yes, now. Unless you think the great 乌龟 was wrong and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Oh, okay. Well,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all of those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ll never know, will we? Oh, yeah. It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And what level is that? Well, you know, I'm not a master, but let's just add a zero, level zero. No,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zero. 就是小白呢，总是能够一个人读出几个角色。 嗯，真 这是不容易的地方。 是啊、 天赋，这可能是天赋啊，细节的地方还是要注意。More suited to 这种地方。 对。我觉得我很佩服那些愿意坚持的人啊，这些愿意坚持的人，他出了一些小问题啊、小错误，都会自行的纠正掉。只要坚持听正确的东西，就不是问题。 嗯嗯，没错没错，这个坚持听啊，也真的是很重要。 嗯， 坚持听很重要， 就是不断照镜子对答案的过程。 就是这个声音一定要进入你的耳朵。 对， 进入你的耳朵以后，它正确的语感才能慢慢的在你的脑海当中扎下根来， 嗯、并且形成标准。 你看，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才听第一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唱。你听了三五百遍以后，你还不会唱吗？ 对啊、 你不会唱，你也会哼哼了。你觉得你会跑调吗？你肯定不会跑调。 嗯，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老是说，哎呀，语音语调怎么学呀、啊？你先听，你听多了，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听多了，它就成了你的东西了。 It becomes part of you。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十一课的学习。嗯，今天这一课呢，情景简单。熊猫阿宝 Paul， 因为上节课不是被师傅给打击了吗、 嗯、 这次真的打退堂鼓了，觉得这事儿我恐怕办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在自己垂头丧气的啊，就说哎呀，师傅怎么能把我变成武士呢？这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变得成武士呢？我跟霹雳武侠又不一样，我又没有绝活。 是、啊、 可是这个时候乌龟仙人或者说乌龟大师吧，却用几句话呢巧妙地点拨了他，可以算是点拨吧。 对， inspiration 啊，就是一种对他的激发啊。我觉得真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打开了一个开关在他身上啊，能量的开关。 其实很多人都不解为什么乌龟大师会选到 Paul， 嗯， 为什么会选到他。乌龟大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天意。 对，你只需要去努力把剩下的交给天意。 哎，对，他知道天意，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阿宝最后能不能成神龙武士，但是他知道天意。 对，而且他有一种信念、嗯、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一段。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a present. 简单不？ 简单。 短不？ 短。 大家有信心学会不？ Yeah. 真是简单的句子。啊，我们不用再听一遍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学习。 好。 第一句话 Paul 说，师父怎么能把我变成神龙武士呢？How i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对， 好，这个就跟他上节课的那种调皮嬉戏呀、啊、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了。 嗯， 这一节课呀慢多了，他是这么说的。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再来。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好。 嗯。这段话大家看录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感觉非常的可爱啊。How's sh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然后呢他自己正好 把自己的肚子拍了一下，结果肚子就开始晃一下啊，然后到最后呢晃起来没完没了了，他这话也说完了，但是还在晃，干脆用手摁住自己肚子不要再晃了啊， 就是那个松松垮垮的肚皮。 对，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内因，他对自己的评估也不太好，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是很优秀啊，就这肚子还能练成武功啊，这个意思啊。所以从意思上来说，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幽默成分在里面，就是说他用自己的大肚子开了个玩笑， 有些自知之明。 对，但关注每一个细节，其实它里面的幽默感是真的是无处不在的，这片子非常的有意思啊。关键词是本课的重点，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关键 Dragon Warrior。 那么我看到了，我和 Dragon Warrior 能有啥关系呢？所以他第一句话的关键词落在了这里啊， Me Dragon Warrior。 而他的停顿呢非常的自然啊， How's sh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停顿啊，这个停顿不是很大啊，但是非常的自然啊。那么整个的语调啊基本都采取降调。 大家在听这个原音的时候，听到这句话，马上应该敏锐地感觉到它有没有层次，它是怎么分层次的，层次在哪儿？第一，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这里有一个层次，然后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是另一个层次、把这个分出来了，然后你再看细节，前面那个 How is 已经读成了 How's， Shifu 不变， Ever gonna 连读是吧 ？Ever gonna 对， 然后 turn me 是一个重读，所以这前半段呢就是这么读的。 没错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就这里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Ever gonna turn？ Ever gonna turn？ 这里需要你的舌头转动的灵活一些。 对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再来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好 ，Dragon Warrior。刚才 David 老师说是一个重点， 对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带着感情的变成神龙武士， 对，所以 How is 的连读呢，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其实出现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比如说我叫 David，My name is David， 这就变成了拍相片那种方式，就是不负责任的拍照片，对吧？排在一起，正确的方式就跟这个一样啊。比如 How's Shifu How is 说起来 My name is 连起来 My name is My name's David right， 所以这样的话连起来会让你这句话的开头呢感觉干净利落的入手、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这样读就比较舒服。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再听原音。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nto 它好像读成了 inner，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可以读成 inner 的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短短的 inner 在句子当中呢会变形变成 t 啊 go to school。 In a dragon, in a the dragon warrior， 对 ，dragon warrior 在去配音的这个训练当中出现过无数次了，希望大家能读准 dragon warrior， 不是 dragon warrior，不是这个音。情绪是如何的？ 那他的情绪特点呢是沮丧、怀疑啊，怎么会可能吗？自己都不相信啊，虽然被选中作为。Dragon Warrior， 但发自内心自觉，我行吗？我可以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关键是啊，这不是还有一个霹雳武侠吗？ 对， 人家的身手和功夫，这，哎，第二句来了。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Yeah,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我的意思是说，我又不像那五个。I'm not like the five， 这里的 the five 指的可就是霹雳武侠了，也就是盖世武侠了。那五个，哪五个 ？Monkey, Mantis, Scream, Viper。 那几个， 对、 啊、 那几个高手， 对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他们一点都不一样， 嗯 啊，嗯，这句话怎么处理呢？ 嗯，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关键词 five， I'm not like the five， 关键词，句中几乎是没有停顿的，降调啊啊，注意这里面读法当中呢有两个词特别需要大家关注。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m not like the five. Not 关键词啊，否定词在句中自带重读啊。Not like the five， 而且语速加快，有时候在否定词和谓语动词之间会形成一个小的语调，通常这个小语调是升调啊。那么 like the five like 啊，还采取了失去爆破的方式。Not 也是如此 ，I'm not like the five 啊。两个单词连起来，两个失去爆破，使得一句话的节奏在中间这个位置瞬间变快啊。 那这句话当中的关键词呢？ 嗯 ，five。那么我们要是把这关键词都列得特别清晰的 ，I mean not like the five， not like 也应该算进去。 那 不像那五个人 啊，不，那五个。 对。 第二句再听一下。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还是挺快的、 嗯、 I'm not like the five， I'm not like the five， 是吧，感觉是像山峰一样有高有低， I'm not 上去了， like the five、 yeah. 又上去了，抑扬顿挫，就这样的。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前面的 I mean 很快， I'm not like the five， I'm not like the five。 对，大家平时在练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其实就是要总结一下规律啊，否定词在句中的特点，节奏变快啊，然后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呀，句中关键词的作用，它不是第一层关键词，也一定是第二层的关键词。 嗯，对了哈、嗯、好，接下来第三句话为什么呢，他就开始比较了呀，为什么我跟他们不一样呢、 嗯、 您瞧，我没有爪子， I've got no claws， good no claws， claws， C-L-A-W-S， claws， 谁有爪子呢？Tiger 有爪子，是不是？ 对， 嗯 ，No wings， 我也没有翅膀啊， 嗯、 谁有翅膀啊 ？Crane， 对了，仙鹤有翅膀。No venom，、 嗯、 V-E-N-O-M， 这个词是毒液，谁有毒液呢 ？Viper， 对，因为那个蛇有毒液， 对， 是吧？都没什么，没能耐， 嗯， 没本事， 要啥没啥，身高臂展都不好使。嗯、 对魏老师这总结的、 嗯， 一棒子打死了，啥都没有，没长相，说没长相人怎么混呢？没法混，是不是？好，但是他所谓的这些长相，我们是我们通常以为的， 嗯， 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叫我们的常规思考里认为的这种所谓的长处， 是的， 表面的。外在的，他是这么说的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这几个 no no no 说得很清楚，它必然是关键词， 对，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啊、好，这几个关键词之下呢，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意思非常的明确，对吧？那么它的停顿呢也是在标点的范围内啊。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停顿啊，间隔的停顿正常。那注意 ，I've got 失去爆破 ，T 不发音啊。I've got no claws。而这段话呢，其实是在不断的给自己找什么呀？借口 、嗯，打击自己。 对， 前面的 I've got 很快 ，I've got 然后慢下来 ，No claws，No wings，No venom。 对 ，venom。这词儿少见啊，蛇的毒液、嗯、但是要读清楚了。 对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哎，一二三都没有啊，一问三不知，说啥啥没有。 嗯， 好，这句话就是这样了。然后接下来这一句他就说 Even Mantis， 我们来听听看。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这个小词儿很有意思，叫 thingies thingies、 嗯、 大家看这个词儿啊，其实它就是 thing 的一个口语当中的、 嗯、 特别有趣的说法、 嗯、 它就是表示物体事件，跟 thing 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通常用于什么呀，用于撒娇的语气、 嗯啊、 things 撒娇啊，螳螂都有那些东西那些玩意儿， 嗯， 它有什么玩意儿啊？ 就上面那个那种刺，应该是倒刺， 对 对， 爪子上的那种啊， 对， 它的那个 毛啊 毛 刺啊之类的， 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吧。 对 ，mantis 就是螳螂。这里啊，这句话不好读的地方在哪儿呢？那个 has those， 那 th 音是要 嗯， 舌头是要伸出去的， 要处理一下哈。对，好，我们看这句话 ，even mantis have those fins 啊，这句话关键词 mantis， 还有 fins 这个听起来发音非常奇怪的词。那么它的停顿呢，也是在 fins 的前面有一处停顿。啊，整句降调，这句话的难度在于刚才晶晶老师说的 ，even mantis has those 这块 has those things， 那么 has 和 those 之间的舌位有冲撞，所以要适当的要牺牲一部分啊，牺牲以正常的、正确的牺牲，不影响整句的意思表达。 反正就到教大家一小窍门吧，像这种呀 has those 的情况下啊，你那个 z。has 滋滋，你就不要使劲儿去发音了，要轻轻处理。has 马上重音放在 those， 嗯、 had those， 这样读会比较顺一点。你如果读 has those， 有点吃力，不信试试看。 是啊， 对吧？老师试试看。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s， 语速就下来了，快不起来。 或者你， 对吧？ 或者你要不你说哦，我故意要读 has those things。 这句话就失去了一种语言该有的美啊！ 那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读的，他是怎么处理的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不得不说，人家嘴皮就是溜。 对。 再听哈。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人家把俩音都读出来了。 对。 Has those things。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s。 好，难在哪儿呢 ？Has 它是一个 z 音，然后 those 是 th 音，然后 things 还是 th 音。 嗯、 所以它是两个 TH 音的连读。 我觉得这些拗口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恰恰是我们应该训练的地方，可以拿它当做一个什么呀，训练工具啊，反复练一练。 再听一遍。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还好 those things、 嗯、 它有一个停顿， 对， 是吧、 嗯、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s。 Had those things、 嗯， 真不好读，不信大家现在读读看。 嗯 ，Even mantis have those things。 哎，要么你都轻轻读 ，has those， 大家都知道你读的是 has， 是吧？ 对，是的， 嗯、还是不简单呐。 嗯， 真的是不简单呐。啊、这句话的语气是什么呢？ 对，羡慕啊，而且认为自己不行不灵啊。你看人家都有这个，我啥都没有。嗯。所以在整个这段话表达当中，我们看到了 Paul 的状态其实都有点什么呀，消极啊，他自身能量明显不足，然后他也期待着什么呀，得到对方的这个同情啊和支持。对，而且他对自己的这种什么呀否定，大家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断的精确的为自己找借口啊，这是一个人在没有成功之前要经常经历的事情， 不断的精确的为自己找借口。 对， 你看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还有什么用呢？ 对呀，我没有李，我爹不叫李刚 ，OK 啊，然后呢，我也没有学历，我什么都没有啊。你看我能干啥呢？对吧？找借口。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那也许我就应该放弃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干脆就回家做面条吧。 嗯，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 对， 就是最后你推导了这些原因以后，你出来的结论就是我应该放弃，因为我条件不足，所以我应该回家去做面条。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长长的一声叹气。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听出来了吗？两个层次，停顿在哪儿哈？ 好，我们一起先跟你一起叹口气。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这是第一部分。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好，我们看到这句话的关键词 maybe, quit, back, making noodles.、嗯、这几个关键词在读的时候呢，大家能感觉到 maybe 这里面刚才有一个单词是 just quit. 这 这个单词虽然不长，但句子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在前面还是特别有感情的，有味道啊，有温度的一个单词。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那 quit 读舌头非常的不情愿，然后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一点小悲凉在里面啊。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哎，前面这个段落哈，你看 ，Maybe I should just， 特不用读了 ，I should just 重读 quit。Maybe I should just quit。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变成 go back to doing something。 它的句子的意思是回去做某事，重返 某事， 对，或者是重操旧业，也行，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千万别读成 noodles， 对， noodles， 有 L 音，昨天我们课堂上刚讲过了 noodles。 好，我们看它的停顿点是在那个 quit 后面，对吧？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quit， 注意这个单词带来的一种思考啊。好，整体呢它降调啊，注意节奏的控制。Maybe I should 读的时候读成 should，OK？ Just T 是一爆破 ，and 是 just quit。和 and 之间可以产生连读，也可以采用失去爆破的方式来处理。And go back 失去爆破 to making noodles。 哦，这个 back 还有一个。 对。 哎，但是它这里没有重读哈。 有一定程度的重读。我们看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有了，又重读 ，go back to。那么 quit 和 and 之间到底有没有连读呢？我们再听一下。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他用的是 quit,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Yeah,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这样子，这样来读，那就是结论了。结论就是该放弃了， 打退堂鼓。这个时候基本就属于要投降了，举手。 要举手投降了。好了，接下来这几句话就全部是乌龟先人的了。 Master 乌龟，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他是这么说的，你看人家就是根本不说那么多，给你几句话一点拨完了。 对， 你明白就完了。第六句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严格说，语法都不尽正确。什么叫 noodles? Don't noodles。什么叫 don't noodles？ 但是你说它不正确，大家都明白，就是面条做面条不做面条。Quit, don't quit， 放弃不放弃。Noodles, don't noodles， 做面条不做面条。 To be or not to be, to do or not to do， 一个道理，我觉得做还是不做。 那这里怎么处理呢？这种话。 其实我觉得这种话呢，就是在老外交流当中，我觉得有些看似我们觉得是带有创造性的表达，它背后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说，我是一个爱吃米饭的人，啊，他是个夜猫子，啊，这句话其实夜猫子不能翻译成猫啊，对吧？那么我是爱吃米饭的，也不一定非要把爱吃表达出来。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爱吃米 ，I'm kind of a you know rice man， 就是一个米饭人，爱吃米饭的，对吧 ？He's a night person， he's a night person， night person， 夜猫子。所以在语言表达当中，我觉得存在即合理，尤其是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人，他之所以这么设计，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通常我们说就是你解释不清楚可以叫约定俗成，但你如果这个解释不清真的是查，其实很多时候还真的不一定能查到。 明白了， 就是你就不能将就一下吗？这句话怎么说呀？那将就好翻译吗？这话不好翻译，但是他确实有这个招。比如说 ，you can do without it， 哎，也有这个表达法，也确实有人这么用，所以呢，就是这种表达，包括无为而无不为的表达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表达法都不是通过字面的语法文法轻易能翻得出来的。 那这句话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先人的语气？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带有哲理性的思考。 他是不是在设问？ 还是在引导？其实我觉得他是在引导。 它有点像莎士比亚提出的 to be or not to be， 鲁迅提出来的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颇有这种感觉、啊、 也是在，其实它是在复述熊猫片的面临的两种选择。 对呀、啊， 内心的纠结它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对呀、啊、noodles don't noodles， 那么它的文法已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表达的核心的精神。 听一下他这语气哈。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反正跟正常的说话不太一样，感觉到不太一样。 无为而无不为，知道怎么说吧？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叫 do by not doing。 对。 Not do but not doing。 对，就是这么奇怪，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没法直接那么翻译。No one before, no one to come， 对吧？他非要翻那么清楚吗？其实他就是把哲学的核心含义翻出来就可以了。到底是做还是选择放弃 ？Quit, don't quit， 对吧 ？Noodles, don't noodles。 现在呢，他是在徘徊当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啊？对， 然后 真的是迷惑了。 他马上指出这个人的问题所在，熊猫的问题就在什么呢、嗯、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Concerned with, be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的意思呢就是担心，太关注、 嗯、 过于关注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你呀、啊、你太过于关心过去了。 What was 表示过去发生的， What will be表示将来未来会发生的。好，这句话他是怎么说的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就在 and 那个地方有一个稍微有点小花。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嗯，好，本句的关键词 concerned， concerned was will be。我们这句话的停顿呢是这样。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所以它的停顿是在 and 的前面啊。那整句话在语调的控制上来说呢，是我们看 You are too concerned. 注意，其实上来这句话就是往下压了一下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and what will be， 最后还是要降下来。对吧？所以它整体的表达当中，大家仔细听一下，关键词是剧中微小的语调的变化的一个什么呀？参照物。我们刚才说过的关键词有什么呢？有 concerned， 然后呢 ，and will be 啊，当然前面还有一个 what was 啊，也是 was。好，我们看一下，伴随着关键词布局在了每一个点上，带来的语调的微小变化是什么样子？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觉得他说话很有调调， 嗯， 很有一个调调， 总有变调、啊。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And what will be. 说话就是像中国的古人说话的调调，不太像、嗯，不太像这个英语表达的调调， 对吧、嗯、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嗯对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对，是， 是不是像唱歌一样 ？You are too concerned。他其实Master 乌龟讲话好多都是这个样子。对 ，When often misses the destiny on the way he takes to avoid it， 都这样的话啊。 哎，你会发现他也是一个调调 啊，对， 就是他的那个调调。 对，后面一会儿呢，句子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还好吧。还好，它不刺耳。 在生活中，这句话是完全要必须背下来的。 对，这句话要劝人真的挺好的，这是属于金玉良言的。 是的，是的。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你太担心过去和太忧惧将来了。 就说白了，你就是不关注现在。 说白了，你就是不聪明，是吧？生活都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此时此刻的一秒钟，应该专注于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而且你，但是现在你却在担心啊。昨天我做了什么做错的事情，或者是哇未来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就浪费了当下的这宝贵的一秒钟呢？ 这句话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自己啊。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这个真的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啊，叫过好自己的生活里一定要考虑的一句话， 这句话 一定要考虑， 翻译成汉语就是四个字，活在当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概念哈、啊。 嗯，对， 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概念，现在慢慢的也就知道了。 你是说活在当下的概念吗？ 对呀、 啊。哦哦哦，这个其实 突然间就流行起来这个概念了。 对，其实活在当下，我的一个老师给我讲活在当下，讲了四个小时，你要活在当下。 后来听明白了吗？ 没有。 简单的说，就是现在你正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就别想杂七杂八的其他事儿。 嗯， 你听到什么，学到的什么，当时此时此刻想的什么就是什么，你专注在这里就好了，不用去想别的，什么都不用去想。 对，云中漫步这部电影啊，当时是基努里维斯主演，它里面有一句话叫 A man without past, without future, 一个人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其实呢，别太关注过去，就是告诉对方，但有了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映射，说明你有经历。 嗯 啊，你未来也会变得更好啊。 嗯， 你要有不好的经历，意味着你会回避一些不好的经历在未来。如果你有这个非常好的经历，意味着什么呀？你未来会变得更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对于你来说重要，但没有现在这么重要。 对， 因为现在是你唯一能把握的事情。 好的，这种是哲理啊，一般来说自己是悟不到的。但如果说你自己能悟到，你这个人就不得了。是吧，我们都是听看老师说的教我们的啊，师傅说的什么的，但如果你自己能悟到这个，你还不得了。 对， 他解释原因了，乌龟师傅继续说了，为什么不要担心呢？因为 there's a saying, 一个传统的表达，就是说俗话说、 嗯、 古话说， 对， there's a saying, 昨天成已经是历史了， yesterday is history, 明天还是个谜团，Tomorrow is a mystery, 押韵的。But today is a gift. 但是今天呢，是一个礼物。他是怎么说的？ It'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耐心的开导着。 真的是耐心的。 怎么处理呢？ 我们看这句话呢，也体现出今天要学习的发音的特质，就是关键词。当然我们说的今天的这个功夫哲学也都在这段话里，我们仔细体会关键词。 There's a saying, saying, yesterday is a history, history, yesterday, 关键词。 Tomorrow is mystery, is a mystery, mystery, 关键词。 Today is a gift, 所以 today gift 也是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句子当中的话呢，很多呀，这么多单词都是关键词句当中，所以还是很有意思啊。停顿呢也是非常的舒适而自然的，关键词多的地方意味着停顿就会多啊，就会多一些。 There's a saying, 停顿。 Yesterday is history, 停顿。 Tomorrow is mystery, 停顿。 But today is a gift。那这么多处停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语言在表达过程当中重要的信息比较多。如果人家语言表达一点停顿都没有，叮叮咣咣很快把话说完了，记住里面的重要信息一定有限。 虽然他停顿多，但是怎么没感觉到乌龟师傅是在停顿呢？感觉他总是有话要说呀。 对，意犹未尽的感觉。 听一遍吧。 It'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好，这句话大家下来好好的去模仿一下。 对， 模仿一下，争取把它说对了。而且要求这句话是必须背下来的。 没，这句话不需要认真背都能背下来啊。 你得知道为什么不要担心过去和将来。 对， 你要全心全意的 focus 在现在， 活在当下 啊！现在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你正在想什么？你尤其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呢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读一遍你感受啊。 Yesterday is history.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我们都知道 yesterday 是 history, 对吧？就是我们人类真的是不能没有历史，对吗？但个人不能没有 memory。 所以你个人的 memory 就是你国家的历史，你个人的历史。所以历史 tomorrow is a mystery。 那么明天对于你来或 future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谜，你根本没法去驾驭和判断啊。But today is a gift. Today is a gift. 为什么今天是个礼物呢？其实它也是现在的意思，对吧？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哲学思想的延伸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强调了我对现在所拥有一切是抱着感恩的态度，如果抱着感恩的态度的话呢，就会吸引来更多的好的东西过来。所以对过去的消极，对未来迷茫，这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抓住你能抓住最好的就是当下，并且去感恩当下拥有的一切，那自然而然怎么样呢？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揭示答案了。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Present 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表示礼物， 嗯， 第二层意思表示现在。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单词呢也叫做礼物了？ 对，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这是英语当中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对， 有趣的单词， 我们管它叫一语双关啊。 嗯，最后一句话，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说完一句话以后就走了，完了还是悄悄的用那个喉音说出来的。 对，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还得悄悄的说。 对，注意连读。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啊，两处连读啊，不难倒是。That is, it is called. 失去爆破。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哦。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嗯 ，the present. 在耐心的劝告这个熊猫呀，要重视当下，因为当下你的身份就是神农武士。 嗯， 所以你别去想那些没用的。 对， 不要去患得患失。 对，不要关注那些你没有的，也不要关注那些你得不到的， 你可能达不到的。 对， 你只能好好的活在现在， 关注你所拥有的。 可能马上就要练功了。 对， 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简单的片段啊，但是简约不简单， 没错， 我们一起来听一遍。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i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Quit, don't quit.Noodles, don't noodles.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生活中要是有个大师给自己点拨一下，还不是有那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是啊，这是赶上了个 mentor。非常棒，非常幸福啊。 嗯， 对，我们的英语 PK 台就是你生活中的 master。 可不敢这么说。哎呀，我的天哪， 我们站在了师傅的肩膀之上， 同学们才是我们节目的 master。 对，我们是一体的。 把今天的关键词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 好，我们看从头开始，读完一句话，我们把关键词凸显一下啊。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M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 三个关键词。Even Mantis has those things. Things. Manti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Quit, back, making noodles.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关键词几乎都是关键词。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Concerned, was, will be.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都是关键词，除了 be 动词和连词啊以外。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Why called present? 嗯，通过这个小简短的这个对话呢，大家去学习对于关键词的把握，还有今天的这段情景当中，我们的功夫哲学就是 Today is a gift. Today is a gift.、 一定要抓住当下啊，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这样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啊都比较的有质量，真正的有质量，不要浪费它。 善待当下发生的事情和人，一定特有道理。嗯， 反正 去接受吧。 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和理解嘛。 最后，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拿这句话跟大家共勉哈，别太过于担心过去和将来的事情。 嗯，因为呢。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Let tomorrow worry itself. Things take care itself. Yeah, right. 让事情自己去搞定。 嗯，对， 就好好的活在当下就好了。 最后一句话 ，Let the nature take its course.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曲培英，下来好好练习，期待下周你们的精彩展示。谢谢 David 老师，我们。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64年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奥地利是一个爱好冰雪运动的国家，在以往几届冬季奥运会上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高山滑雪和花样滑冰项目，还多次获得金牌。但是直到第八届冬奥会时，奥地利才由因斯布鲁克提出主办冬奥会申请，最终战胜了对手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和芬兰的拉蒂，赢得了主办权。1964年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历时12天，参加这次比赛的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1091名运动员，共产生了103枚奖牌。在奖牌榜上，前苏联位列第一。第一次参赛的有朝鲜、印度和蒙古。中国没有派出运动员参加这次冬奥会。The 1964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9th Olympic Winter Games.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in Innsbruck of Austria from January the 29th to February the 9th in 1964. The games included 1,091 athletes from 36 nations and the Olympic torch was carried by Joseph Rieder, a former alpine skier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1956 Winter Olympics. 36 nations sent athletes to compete in Innsbruck.India, Mongolia, and North Korea participated in the Winter Games for the first time. Athletes from West Germany and East Germany competed together as the United Team of Germany from 1956 to 1964. 好，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The Olympic Torch, 奥运会火炬。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